如今的时区玩家早已经不是菜鸟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冲进了神之领域，在那里开始了更高端的征程。但不管是去了神之领域的，还是继续留在时区发展的，但凡是经历过时区刚开服那段日子的玩家，就永远都无法忘记他们第十区那段时间里的副本记录大战。哪怕每个新区都会有这样的阶段，哪怕绝大多数人都只是看客，但是可从来没有哪个新区的副本记录会被人这样绝对的统治着，他们所刷出的记录似乎就象征着永恒。而现在留下这些记录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总决赛的最终决战中，整整齐齐，宛如当初那样，是一支没有治疗的全输出队。沐浴成风、风书烟幕这两个角色名字不一样，但是看到相同的职业，看到两个名字相同用字的即视感，这时候人们基本都已经想到了，当初的风书烟幕就是此时操作着沐浴成风的苏沐橙。职业选手去刷普通区的副本记录，这实在很有欺负人的嫌疑。如果是在当初就被爆料，苏沐橙免不了要遭受一堆口诛笔伐。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星星这支队伍是在人们的见证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那支争夺记录的副本队就是他们最开始的雏形，而现在他们站到了荣耀的最高赛台。出身时区，当年还是新手的玩家们彻彻底底的激动了。对于第十区以前的荣耀历史，他们没有经历，只是听说，只是回顾，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但是星星从他们时区崛起，站到了荣耀的最终决战，在他们眼中，这是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象征，这是在他们的时代当中和他们的成长一起崛起的一支新队。这一瞬，无数时区玩家的热情被点燃了。星星这支队伍让他们有一种深深的代入感，从来没有哪一支队伍有着这样清晰浓重的屈服烙印，如今没有，从前也没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象征，第十区。很多聚集在一起观看比赛的第十区出身的玩家突然发出这样的呐喊，弄得其他很多玩家都很莫名。这种代入感，这种象征意义，没有感同身受是无法理解的。就连现场这个轮回的主场都产生了些许骚动，轮回粉丝中可以不乏第十区出身的。不过这些已经有了心中念想的玩家不至于因此倒戈，只是突然看到这角色名字的列表，勾起了心中无数的回忆罢了。比赛却还在继续，靠角色列表那是杀不死对手的。叶修和周泽凯在对攻，一时间难见高下，苏沐橙和江波涛在周旋，不过沐浴成风明显在向君莫笑这端贴近，正在构建联系。唐柔和包子入侵终于解决了笑哥自若，两人的角色齐向君莫笑这端冲来。星星接下来的攻击重点是周泽凯的一枪穿云，看起来是这样的。星星这支队伍已经不能用常理去揣度了，强打对方核心选手的事儿，他们又不是没干过。常规赛和微草那场团队赛对王杰西王不留行的强杀，一时间都被引为经典案例了。而在已经没有治疗支援的情况下，强杀有一人战队支撑的轮回战队的绝对核心周泽凯，似乎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儿。当初星星强杀王杰西的王不留行时，可是以二换一都在所不惜的。不过如此明显的意图，轮回方面马上也察觉了。周泽凯和叶修刚刚这场对攻激烈程度不下于上一轮两人那一场一对一的单挑，一边是子弹横飞，一边武器千变万化，但在看到星星更多的人朝着这端冲来时，周泽凯不准备再这样下去了。一枪穿云开始且战且走。单论移动力，目前没有哪个角色可以和君莫笑相提并论，不过神枪手在用到飞枪技巧移动时却是自带了火力掩护， 对手要追，那不免还要提防着射来的子弹。眼下双方都没了治疗，卖血一类的事儿，那可都得多掂量掂量。但叶修却完全无视这等现状，军魔校千机伞直接撑起冲锋，支起盾牌也就减免部分伤害，而不是全部豁免。如此攻击依旧是透着卖血抢攻的意味，但叶修如此做自有他的道理在里面。唐柔和包子眼见就能赶到，这时候当然要不顾一切的把一腔穿云粘住，以此开展三打一的美好局面。就算没能一举击杀一腔穿云，多造些伤害总是赚的。眼下可是没有治疗的局面，他的军末校卖点血换取的是稍后一腔穿云更多的掉血。冲锋转眼抹杀了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周泽楷想在一腔穿云几个退步间就甩开叶修的军魔校，连他自己都知道无可能。冲锋发动，他就已经操作一腔穿云变向横移，一腔穿云一步横跨，将军魔校的冲锋甩在了身旁。技能移动速度很快，但也因为太快，技能移动想调整想控制可没那么容易。但叶修可不是一般人，眼看一腔穿云闪让，冲锋立即取消，军魔校抵抗着惯性拧身要完成变向。不过他能做出这种应对，周泽楷同样也想得到，角色早已再次退让，他就要用这种接连不断的变向来摆脱叶修的军魔校。这场比赛一会儿是牧师肉搏，一会儿又有包子入侵那儿戏般的抛杀，让场外观众都觉得有些难为情。但是一到叶修和周泽楷的直接交锋，这档次这技术含量就蹭蹭蹭的直往上钻。变相摆脱也就是非常基础的技术，但到了叶修和周泽楷这儿，这变相频率和速度还有时不时的假动作顿时都让人目不暇接起来。职业选手这边各队的前辈纷纷把这当成现成的教材，让自家的新人好好观察学习，同时自己看的也是心中一记一记的。周泽楷没能让一腔穿云顷刻间摆脱军魔校，但叶修也没能让军魔校彻底限制住一腔穿云，但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十分不易了。被军魔校这样死缠还能不落下风的神枪手恐怕也就周泽楷了，而能被一腔穿云这样折腾还甩不干净的，除了叶修怕也没几位。但总的来说，这样持续不利的是周泽楷。叶修只是这样拖住他的一腔穿云，就已经算达成了目标。唐柔和包子的角色越来越近，流氓可是拥有中距离攻击技能的，包子入侵那边已经开始活动手脚了，这家伙会用出什么攻击，一般人还真没法揣度。你往深里想吧，方明华就是下场，你想太肤浅了吧，包子的操作和技术可是放在那儿的，一些高端的技巧他可不是用不出来的。专袭，最终包子入侵踏入攻击距离后一抬手的还是他的最爱专袭。板砖飞至，不过距离着实是远了一点，那边一腔穿云和军魔校周旋，抬手两枪啪啪，那板砖在空中就直接被打碎了。 哎呦，有两下子啊， 包子的怪话顿时就来了。全荣耀谁不知道周泽楷是非常有两下子的，他这大惊小怪的口气是怎么一回事，大家真的就觉得很费解。 嘿，老大我来了啊，看我的， 包子这还叫着呢，这口气隐隐让人觉得接下来必有什么大招式在酝酿中。不过你要说这是给叶修信号寻求配合吧，那又太不对了，寻求配合的信号那不带在公共频道里这样堂而皇之招呼的。于是包子入侵再出手，汽油瓶，又是这种飞行道具，这有什么用啊，高水准的职业选手们已经无法完全直视包子这粗糙的意图了。专袭尚且被周泽楷给凌空打碎了，这汽油瓶又能怎样呢？退一步说，汽油瓶周泽楷没能打碎， 那完了也就是点范围的燃烧伤害，也就是掉点血，对于控制对手没有任何帮助啊。每一个职业系里都有一个在控制方面很拿得出手的职业，像剑士系中的鬼剑士，枪系中的弹药专家，法师系的魔道学者，暗夜系的术士，圣职系的驱魔师。而在格斗系里，柔道所谓的控制主要是因为抓取类技能的强大判定对角色产生了约束，而就正经意义上的控制来说，首推的还得说是流氓这个职业。眼下的星心就需要对一枪穿云多做控制，结果包子入侵起手一个专袭，距离太远了毫无危险，跟着又是汽油瓶，这就算是能命中对手了，在控制方面也根本毫无帮助啊。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职业选手这边唐昊都有些坐不住了，这流氓水准让他深深的觉得丢了同职业的脸。虽然之前狙杀笑哥自若，包子是立了大功的，但就那技巧根本不值得拿出来说，所以大家都很同情方明华，可没人称赞包子多么了不起。再到眼下如此紧要的时刻，叶修能拖住周泽楷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你包子入侵有中距离攻击手段，是可以早一些做出支援的，但就这两次攻击根本没给周泽楷造成什么困扰。 走走心行不行啊？ 唐昊这都忍不住吼起来了。